北京时间22点整。 曾有过的爱与愁都已远去。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王希，很高兴这次带着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做客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今日汉腾汽车汉腾 X5 新增两款 1.5T 手动挡车型，官方指导价格分别为7.68万元和8.38万元。此次新增的两款 1.5T 手动挡车型在外观设计方面与在售车型保持一致，配置方面 1.5T 加 5MT 两款车型标配主驾驶座椅、电动六项调节、真皮多功能方向盘、自动驻车、 ESC 车身稳定系统、定速巡航等舒适安全配置。动力方面，此次新增的两款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5千瓦，最大扭矩为215牛米，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最新数据显示，一汽大众实现整车销售124637辆，同比增长9.6%，其中大众品牌销售新车85409辆，同比增长4.5%，奥迪品牌销售新车39228辆，同比增长22.6%，两大品牌销量均创同期新高。大众品牌方面，蔚领表现最为突出，二月份销售新车3703辆，同比增长81.3%，迈腾二月份销量达到16778辆，同比增长23%。奥迪品牌方面，奥迪 S-L 二月份销售9333辆，同比增长67.7%，而奥迪 A6L 也在二月份表现不俗，销售新车9741辆，同比增长3.3%。近日，东风雷诺发布1至2月销售数据，实现良好开局。二月，东风雷诺连续24个月保持销售增长，双月销售累计15205台，月均超过7600台。相比2017年第一个完整销售年月均6158台的销量，增长23.5%。不仅如此，在2017年全国新车满意度调研中，雷诺继2016年之后，再次获得非豪华品牌第一的殊荣。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这个长假过后发现自己都长胖了，每逢佳节胖3斤啊，这个3月不努力，1年徒伤悲，看来是时候要出去走一走了。 这个都过了惊蛰了啊，现在已是万物复苏。 哎，对， 咱们听众朋友也要活动起来了，千万别让自己秀在办公室和家里啊。过年的时候我呢其实许了很多愿望，这段时间我就准备整理一下装备，把我的登山服和鞋子都拿出来，咱们一起爬山去，不要辜负了这大好光阴。 这个爬山确实是我很喜欢的一项运动啊。这里也要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咱们的心态一定要年轻，要有冲劲儿，咱们真心的要出去走一走，运动运动呀，要走自己的路嘛，对吧？你说是不是？ 其实不光是有自己的装备，更要有能带咱们去实现可能的这种车辆。现在什么车我觉得最合适啊？我觉得肯定是 SUV。 这还用说吗？都说这个 SUV 适合出行，不过我觉得 SUV 其实也有操控不好的一面，比如说这个重心高啊，操控不如轿车呀。但是值得说的就是这个通过性是不错的，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这既要通过性也要操控性。 哎，所以说今天呢就要说到这样一台车 CX-4。 哎， 它一改传统的 SUV 操控不佳的现状，利用了马自达自身在驾控方面的独特技术，像车辆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创驰蓝天动力总成这些科技，让 CX-4 有了轿车一样的人马一体的操控乐趣，当然还有轿车的舒适，而且它还有196毫米的离地间隙，还有智能四驱， 让你和我都能把车一路开到目的地。 嗯，这可以啊，回头咱们开着这个 CS 可以做期节目，对吧？ 哎， 爬爬山，让我们也完成一下这个过年许下的小愿望。 嗯，让车带着我们开启全新的可能。哎，好了啊，咱们听众朋友有什么自己的愿望，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你对自己生活无限向往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聊全新可能的新车。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见。 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新车吧。第一款新车呢，是来自2018款的宝马 525Li。 这算最低配。 啊，对，这是 目前的最低配。 目前在2018款的宝马5系当中是 入门款 。对。 入门槛儿，哎。 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型是搭载了一台低功率的 2.0T 发动机。 是。 然后售价是不到44万。 对，43.99万，其实就是44嘛，裸车价。 差100块钱。对吧？ 对对对，差100块钱，大家就觉得好像很省钱似的。然后这个就三和四 的区别确实还是有。 这个文字游戏啊，数字游戏其实很有意思。 我想到 每个月是我开保时捷那哥们儿问他说：“你一月开多少钱啊？你开保时捷卡宴？” 嗯， 不到30万，能具体点不？ 2000， 3500。 对，有的就反正就这种感觉。 对， 这个定价看起来还是挺诱惑人的吧？ 但确实，它是比原来的这个530的最便宜的那个叫 M 运动套装要便宜了4万块钱。 对，便宜了， 对吧？ 对，反正新车在外观方面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这个车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也有一个 M 运动套装版。 对。 别看它是一个台低功率的 2.0T， 但是也推出了这样一个车型。 对，然后还有那个豪华的外观套 件。 对， 豪华套装。 对， 就是，基本上会是从外观上有不一样，然后从内饰，尤其是方向盘那块也有不一样。对。 对，内饰方向盘这儿，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它这个中控屏大的。 啊。 10.25英寸的中控屏，然后12.3英寸的液晶这个仪表盘，然后氛围灯啊，什么头等舱啊，反正就是这些舒适豪华的配置吧。 对，这车其实还是主打的一个，我觉得应该先是舒适，然后再是豪华，是这样一个顺序。买这个车呀，坐这车应该是以舒适性为主。既然搭载了一台2.0低功率的这发动机，咱们对这个动力也不用太有多的奢求。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吧，反正最大功率是184马力，然后峰值扭矩是290牛米，然后匹配的是8速自动的变速箱。水哥觉得这车怎么样？ 这车我是看了，就是其他媒体朋友的一个评测，人说虽然是135千瓦，就是刚才赫所提到的那个 一百八十四马力，对， 但是8AT 特别好，所以就是这款车型在跑起来的那种感觉上，虽然不是那么的猛，因为毕竟它的动力储备在那儿，但还是很平顺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就差那4万块钱买这个525的这个新车，其实至少它是一个大五系嘛，对吧？这 对 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不是说渴求度吧，就是至少从所谓的性价比来讲的话，525还是可以入手。但是如果你不差这4万块钱，就是已经到了40万了，你不差这4万块钱，那我觉得直接买一个530，就动力啊，包括配置啊，肯定会更棒。 所以其实我刚看上这车，我倒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水哥说的，可能准备买宝马的人不应该会差这个，就是为这4万块钱卡死吧？ 有可能啊， 525Li好像总是觉得差点意思。 这个你还真别 差的不是四万， 真 差的是40万， 真别说，有的时候我 那您别开车了。 对，我们在有时候买车的时候，前一段时间一水不说他那朋友为了买那个奥迪的那辆什么车 A6 对对，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因为他优惠力度大呀。对，所以有的时候别看小看这4万， 就想买个标是吧？ 对对，很关键的。 而且宝马的这个车型不管是什么都有很多的选装配件，所以说您买的这个43.99万的这个价格，实际上只是一个裸车的价格。 对， 如果有一些心仪的这个配件的话， 所以您都差4万块钱了，上了这车了，我觉得那配件也与您无缘了。 对，这配件我估计您4万块钱真是打不住， 肯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款车，2018款的瑞虎3X，售价是4.99万元到6.29万元，你看差4万块钱买这个了。 对啊，差4万块钱差出一台车来吧。 对，这差挺多事儿呢啊。这款车是，该说了售价了是吧？我们来介绍一下动力组合吧，1.5升的加 5MT 的， 对，1.5升手挡。 对 对，然后这款车还是小型 SUV。 如果说买到它的自动挡的话，花6万多块钱买一个4AT， 我觉得就不值了。 嗯， 所以就买一个这个1.5+5速手动，不到5万块钱。哎，这个小 SUV 至少你从样上来讲，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间利用率上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这种小的 SUV， 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着超高的性价比。 对， 它这个你看49,900，咱就说5万块钱，你看它这个像电子稳定，8英寸显示屏，含倒车影像、手机映射， 有 CarPlay 的， 对，胎压监测，后视镜，这个电动加热，日间行车灯，多功能方向盘。所以说这跟之前的2017款这个 1.5 升手动车型相比的话，它在配置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对， 所以这就是性价比一下子就上来了。 而且这个绝对是代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车。 对，反正从价格上来看的话没什么毛病，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对， 就是5万块钱6万块钱， 我觉得 你买这么多的配置，然后 很值。 我记得原来赫尔说过一句话，你说这辆车如果拆零件拆配置的话能卖多少钱，对吧？ 零整比是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值的一方面，就是 我买这车我就给它拆了。 对啊，咱不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品牌到底能有这个多少的这种溢价力， 对， 就是说你买完之后你用行不行？行，那你就买了。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下一辆新车。 下一辆车实际上跟这个也是差不多， 对，很相似。 东南的 DX3 户外版，这个户外版，我开始想说车有户内版吗？没有室内版。 他说的户外版肯定 是 户外运 动 啊之类的，对，偏运动，跟咱们今天那个上来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主题，其实跟那个什么户外爬山啊，什么那个徒步啊、骑行啊差不多。 反正我就听说车这运动版听挺多的，偶尔听这户外版，总觉得买是个自行车。 其实人家少俩字儿叫户外运动版。 好嘞， 对， 这款车是售价是8.09万到9.79万元的这么一个售价。 两款车型还是小型 SUV。 对， 这基本上是要比3X 可能要稍微大那么一圈吧。 对对，能大出一圈来， 能大出一圈来。 轴距已经超过2.6米了， 然后里边呢也是配置甚高啊，什么自动头灯、感应雨刷， 对， 然后全景天窗，这个是 3X 没有的， 没有 多功能方向盘，9寸的这个中控屏，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对吧？而且人家不是1.5升发动机，人家是 1.5T 发动机， 所以也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这么一款车， 还是一个性价比。而且东南现在基本上也就是靠这个 DS3 跟 DS7 来卖了， 对， 也就基本上原来的那个30品牌什么一豪陆神啊什么的，基本上 没有了， 都有点这个。这个偃旗息鼓的感觉， 对对， 所以基本上从几款车型来讲的话，都以改款为主，而且都会推出了比原先 配置更高、 但可能价格低的这几款车型， 性价比更高。对。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个三款新车，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不能说这三款新车更值得购买哪个啊？就是如果要是让我们选的话。在这个区间，这个同等的比较之下，你可能会选择哪个？ 那么我们这几款车呢，跟大家介绍的，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啊？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来跟大家具体分析。 这是基本上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买五系的话，肯定会看一级，对吧 ？A6可能现在不看了，因为它 没准啊。价格呀， 对，是价格，但它面临着这个 啊，对对， 大的改款， 因为马上就要、这个、 也不能叫大的改款，大的换代， 对， 所以现在五系跟这个E级肯定是针锋相对的，然后如果说看那两款小车的话，一个是 DS3，一个是这个3X，那可能会看，比如说像宝沃的这个 B x5， 对，就是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嘛， 对，然后包括哈佛的 H4，对吧？或者说直接上到 H6。H6 它的价格可能就稍微高一点，吉利远景，对吧？吉利远景可能上的时候，会 差不多点， 更多一些。包括可能现在提到的不是太多的，比如说像北京20， B勾20， 嗯， 那个小车也挺个性的。 B勾20， 价格呀，价格还有 7万多块钱， 7万多块钱， 我们不能忘的神车啊， 好吧， 50宝骏， 对 吧？ 对， 也是5-6万块钱吧。 对， 其实这么一看来，虽然说这些小车啊，它的性价比很高，但是相对来说，它同等的竞争对手的实力也都蛮强的，都是主打的一个性价比。 第一个是性价比，第二是可能在有限的预算下给你一个更大的空间。 对，还有一些就是 50系的，挺可怕的， 对， 可能可以做出7座来。 而且50系太多功能性的指向了，就比如说你需要的是什么方向，比如说你需要的是运货的，我就给你提供货车的品系列的我的一个细分市场。 你怎么不说他的车都能运货？都是，反正都是一个平台出来的。 你别这么说， 就是标不一样， 人家也有能就是高大上一点的， 是是是， 对吧？想家用的有家用系，然后 家用拉货的， 对， 上用拉货， 想拉领导的上用拉货的，那人都有。 是，基本上来看的话。就像刚才贺说的一样，开年了，然后给我们的感觉是每个厂家可能都会逐渐的在这个车展之前车展当中， 对， 因为马上4月份北京车展嘛， 嗯， 车展之前车展当中会推出自己的改款，年代改款，包括这个换代的车型，然后反正我跟老车的意见呢，就是如果您持币待购，现在优惠力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情况下，您可以出手， 可以出手了。 有的时候新车它没有优惠， 对，像刚才说那5系目前肯定是没有什么优惠， 没有没有优惠，所以您如果您找 A6 了，那您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性价比出发了，对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微信平台再问我们啊，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在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